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229集，开幕乱局。 什么？一听那象蛇说要封闭黑魂堡，门口排队的众人顿时傻了眼。 等等，这拍卖会就要开始了，不让进黑魂堡，那咱们怎么参加呀？ 是啊，老子可是千辛万苦才来到这儿的，你怎么可以说封就封？ 你又不是土伯，凭什么在这儿说三道四的？ 没等众人嚷嚷完，一股凛冽的朱红妖风便冲着众人的面目直扑而来，顿时将冲在前面的几个壮汉掀翻在地。 哼，我向蛇做事还轮不到你们指手画脚。 象蛇怒视着前方众人，没有丝毫退让的意思。 在没有找到那两只臭老鼠之前，任何人都别想进这黑魂堡，也不准离开死阴街，如有违者死。 面对着如此强势的象蛇，众人一时敢怒不敢言，就连原本准备上前理论的邱老三也是有点怂了，只能姑且顺着象蛇的意思问道， 那你要找的什么老鼠到底是个啥玩意儿啊？ 哼，你们无需多问，我会亲手把那两个家伙从你们之中揪出来。 象蛇说着看向前方密密麻麻的人群，故意提高了嗓音。 我知道你们就混在里面，别以为隐匿气息我就拿你们没办法。说起来，你们当初之所以找上我，不就是想要救出参加特别挑战的某个家伙吗？ 象蛇冷笑着，将阴森的视线扫向人群中那些衣衫褴褛甚至未戴面具的人，嘴角勾起了一抹不怀好意的笑容。 如果说我把那些从挑战中幸存的家伙一个一个尽数绞杀的话，你们还会坐视不理吗？ 你说什么？ 众人闻言脸色顿时大变，而一听象蛇的话中似乎直指那些特别挑战参与者，边上那些原本被直接邀请进鬼市的宾客立马从人群中走了出来，举着手上的法术标记分列在街边两侧，显然这法术标记便是他们的身份证明。而在那些人退出后，留在原地的便只剩下包括邱老三等人在内的数十名刚从祸斗肚子里出来的特别挑战幸存者。 哼，竟然有那么多家伙活下来了，运气不错呀。 象蛇冷声说着，一步步慢慢走向紧张戒备着的邱老三等人。 不过可惜，你们的好运也快到头了。 话音未落，象蛇忽然伸出手，对着队伍最前方的一名消瘦男子摇摇一指，后者一愣，还没来得及从茫然中反应过来，便被一股朱红妖气凌空掀起，转眼间便狠狠地砸在了地面之上。男子惨叫着抽搐着，很快便在被砸出的深坑中翻了白眼，再无声息。而边上的邱老三等人也被这眼前的惨剧震慑到了，一时间惊得说不出话。 这是第一个， 象蛇扭曲地笑着转头看向剩余的数十人， 只要那两个家伙不出现，我就会一个一个杀过来，你们要怪就怪那两只不肯出现的老鼠吧。 嘿嘿嘿，可恶。 江瑶咬着牙似乎想要冲出去，却被陆星月一把拉回了街角。 等等，你不要命了？他明显就是冲着我们几个来的。 陆星月望着前方那群被象蛇堵在大街中央的无辜幸存者，眉间紧皱。 虽然我们因为当初没排队才躲过一劫，但要是被发现，事情可就麻烦了。我就是知道他们是冲我们来的，才不想让无辜的人替我们去死。 江瑶双拳紧握，身体微微颤抖。 我之前虽然曾说过不能打草惊蛇，但现在已经不是瞻前顾后的时候了，就算暴露我的妖力，我也…… 哼，省什么，要是你有一个不小心妖力失控，估计在场死的人更多。 边上的饕餮耸耸肩，轻描淡写的话语中听不出半点愧疚。虽然眼前的祸事全因他和三足兀而起。 话说你的封印术持续时间也太短了，我还以为多少可以困他个十天半个月呢，这下可好，又节外生枝了。 饕餮叹了口气，对着三足兀抱怨道， 早知道当初就把象蛇那家伙的头发给剃掉了，这样一来就算他破除封印也没脸抛头露面。哎，失策。 哼，半点法力都不出的你有资格质问我，脸皮真够厚的。 三足睥睨地飞了一个白眼，回怼道， 不过现在既然他阻拦我们进黑魂堡，那就干脆出面直接摆平吧，别浪费我的时间。 在这里开打，你不是开玩笑吧？ 饕餮眉毛一扬，伸手指向了前方的黑魂堡说道， 别忘了吐蕃就在里面，要是在这儿闹事，你觉得他会继续拍卖镇魂石吗？ 看来你们还是打算继续做缩头乌龟是吧？ 正说着，象蛇那尖利的声音再次从前方传了过来。江瑶连忙转头一看，却见那象蛇已再次伸出了手，看样子像是即将选出下一个受害者。 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 象蛇说着，手指轻轻一勾，而他这次选中的对象则是不远处的邱老三。 放开我！ 邱老三拼命挣扎着，却阻止不了自己身体的悬空而起，而他的脸也在妖力气流的束缚下渐渐发青。 嘿嘿嘿，虽然我不知道你们两个到底为了谁才特意找上我，不过这一个个杀过来，总会杀到你们最重视的那一个。 象蛇抬头望着半空中挣扎的邱老三冷笑道， 看好了，这就是第二个。 住手！ 见到邱老三即将在面前被摔死，江瑶顿时顾不上其他，下意识的就要冲上前，但就在此时，一声剧烈的轰鸣突然从众人身后炸响，突如其来的震动令长街上的人们个个东倒西歪，就连江瑶也一时身形不稳，被陆星月连忙扶住。 怎么回事？ 不知道啊，是地震了吗？ 你们看，那黑魂堡。 在众人的惊呼中，只见长街尽头的那座墨色水滴表面忽然隐隐起了一丝涟漪，紧接着那水滴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托起一般，并开始渐渐离地，越升越高。 黑魂堡怎么飞起来了？哎，这是…… 众人从惊愕中回过神，忽然发现那悬在半空的墨色水滴下方缓缓投射出了一道传送法阵，几名西装革履的贵客在卫兵的带领下匆匆跑上前，在踏入阵法范围内的一瞬间消失不见。而那传送法阵的面积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小。 这是倒计时法阵， 也就是说拍卖会马上开始了， 再不走就参加不了拍卖会了。 街道两旁那些原本看热闹的人群顿时如梦初醒，纷纷开始涌向法阵的方向。而那象蛇一看情况不对，便只能暂时把邱老三扔到一边，回身对众人怒喝道， 站住，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吗？我看谁敢上。哎，看那边已经有人跑上去了。 没等象蛇把话说完，却听人群中忽然传出了一道响亮的喊声，众人转头一看，果然发现一道黑影冲向了黑魂堡底下的传送法阵，一转眼消失不见。 我去，被人抢先了。 见到已经有人趁乱溜进了传送法阵，这下在场所有人都不干了，积聚的焦虑和不满让那些人把象蛇的威胁尽数抛到了脑后。 拍卖会有人数限制，去晚了就进不去了。 法阵越来越小了，不能再磨蹭了。 被刺激到的人流转眼便涌向了传送阵， 象蛇眼睛一瞪，挥舞着掌心的妖力气流便冲了上去。而侥幸逃过一劫的邱老三则连忙带着其余人混入了乌压压的人群中，顺势逃向传送阵的方向。 可恶，给我站。 象蛇脚下一顿，捂着胸口踉跄着跪倒在地。边上的守卫见状大惊，连忙上前扶住象蛇，却见对方脸色苍白，嘴角似乎还淌着血。 象蛇大人，你受伤了？混蛋，看来之前硬冲封印时伤到了气脉。 象蛇咬着牙，愤恨地望着前方那堆混乱的人群，摇摇晃晃地站起了身。 一群小喽啰，竟敢无视我，看我不收拾。 象蛇大人，你要不别硬撑了，我们还是找吐蕃大人请求支援吧。 看到象蛇身负重伤，边上的守卫顿时慌了神。但就在这时，另一名卫兵从远处急匆匆地赶了过来，跑到象蛇身边耳语了几句。 吐蕃大人真是这么说的？ 象蛇抬头看向那卫兵，脸上露出了惊讶之色。 是的，吐蕃大人说就算那两个家伙混入拍卖会也没关系，让您不用阻拦。 卫兵点点头，同时伸手将一枚令牌交给了象蛇。 这是吐蕃大人的手谕，他让您退下休息，拍卖会的事您不用管了。什么？可是 象蛇浑身颤抖着，似乎在纠结着什么，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服从。 哼，被吐蕃大人给盯上，你就自求多福吧。 他伸手接过令牌，转身看了眼前方已被传送的所剩无几的人群，细长的双眸中浮过一丝冰冷的寒意。 这一次你逃不了了，饕餮。